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寻，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要请大家继续欣赏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北方曲校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接下来，请您欣赏天津时调《喜荣归》，表演者陈美美。伴奏韩立祥、谢立国、石俊平、张玉恒、于宝树，指导教师王玉宝。 请您欣赏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表演者李响，伴奏陈燕、王岩、石俊平、张玉恒，指导教师陆以琴。 起对打把亲们一起相投，又把相分，他二人分手太急，为得戏谈论约会了，寒阳相会再等来春 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恐有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吧。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长，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宗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闻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长，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长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闻哪位呀？伯牙说， 此人名叫钟子期，老张可怎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纵观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是老张，何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叩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赠银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相他前去哟，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此，可到儿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口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嘱咐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对土焚香朝墓一拜。 把邀请给我摆定，我在此赴一去，如同是会会灵魂。坟前忙把瑶琴问，玉伯牙跪在了坟前呐、把住的扶瑶琴，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你好比那烟灰命早归隐，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到了今春咱们为何独撇兄弟人心思想，再赴此琴无道论，贤弟你不再少指引于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琴运，从此你以后我这再不能够扶摇琴，扶罢了站起身，他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下沉，伯牙摔琴不要紧，只喝的中爷在一旁把住的尊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再送凤阳的音，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心，回传送了来500文银，余伯牙交友那要算后一份，结拜之中称得起是第一人。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传世珍品，表演者李丽刘畅，指导教师童守本。 哎，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知道谁最有钱吗？ 是打算绑票吗？ 你看我像绑票的人吗？ 脑袋上再套个尼龙袜子就像了。 啊，那我就打算 绑谁？ 我绑你。 绑我？ 哎， 让大伙看看 啊、 就咱俩这块儿 怎么着， 谁绑谁合适啊？ 谁 不是 你把我当成绑匪了？ 不是绑匪，你打听谁最有钱干嘛？ 嗨，我是想啊跟你研究研究，看你知道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嗯， 我知道谁最有钱。 谁呀、啊、 歌星。 歌 一出场多少万呢、啊、 不然有比他们阔的？ 企业家，汽车大王，石油大王。 这还有阔的？ 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啊。 还有比他阔的？ 不知道了。 你看完了吧？啊，不行了。 这么说您知道谁最阔最有钱？ 我当然知道了。 那您说说。 那怎么着也得跟我客气客气啊。啊，对不对？ 毛病还不小。行，向您请教。 嗯， 谁最阔最有钱？ 告诉你 啊， 你爸爸最阔最有钱。我跟你说他爸爸。 你先等会儿吧。 啊， 我爸爸最阔最有钱。 嗯，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爸爸是亲的吗？ 废话，你爸爸不是亲的？ 做过亲子鉴定，就是 DNA。 全是废话，我跟我爸爸血型一样，就连这长相都一样。 都那么纯吗？ 不是，怎么说话呢？ 不是，你爸爸有钱，你当儿子要真不知道。哦，我明白了，你们爷儿俩没有共同语言，对不对？你是说相声的，他是画家，你们俩谈不到一块儿。 对不对？ 对， 你看没错吧？啊， 可是我们家真没多少钱。 他有画啊，拿出来都能变成钱。 我爸爸那画倒是有人买，价钱不高。 不高？谁告诉你的？你知道你爸爸的画在外边多少钱一幅吗？ 多少钱？ 几十万，有的甚至几百万。八九年在香港拍卖的《松鹤飞拳图》297万港币。 嗯， 91年拍卖的《灵岩山色图》，你猜猜多少钱？ 多少钱？ 429万港币呀、啊！ 我爸爸画那么值钱？ 那画的好啊！那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名气大，名人字画嘛。 哦、 你想想、 啊， 有几个不知道张大千的？南张北 别说了、哎，您听听，我姓刘，我爸爸张大千，像话吗？ 哪位说他爸爸张大千了？ 你不是说的吗、 啊、嗨，我是说呀，你爸爸拿了两幅张大千的画在香港拍卖，你没听清楚？ 你也说清楚了呀，我爸爸呀是藏了不少的画。 哦，对对对，你爸还是个收藏家呢。 是、 嗯、他本身是画家、内行啊，所以他收藏的画有档次有品位，全是传世名画，国宝级的画，稀世珍品，随便拿出一幅来多少万呢、啊、有的干脆无价之宝啊， 价值连城。 你以为呢？ 那您说说我爸爸哪张画最值钱？ 哟，这个说不准，这分名气跟年代。画为什么值钱呢？不好保存，什么风吹日晒潮湿战乱火灾水灾虫吃鼠咬，还不能破还不能斩，所以这年代越久的越值钱。随着爱好者的增加，收藏家的增多，画还能增值， 还能涨钱。 哎，对喽， 哎，我爸爸也不知道有多少画。 这多少啊？ 啊， 能开个大展览馆了，光门票就得20-30块钱。 一张门票就20-30块钱？ 那当然了。 我跟我爸爸商量商量，给他卖门票去吧。 这 一张就是20-30块钱呢。 这还没开窍呢，多少钱都值。看这展览，能够开阔眼界，学习欣赏，陶情野性。 我对这方面知道的不多。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嗯，太好了 啊！你爸爸有黄胄画的毛驴。 谁？ 黄胄？ 没听说过。我倒知道有个黄鼬。 黄鼬那是黄鼠狼。 啊，对呀、啊，黄鼠狼那尾巴不是能做画笔吗？ 哎呦，可以啊，这个。 那是。 啊、还有刘海粟的黄山。 等等。刚才那画家叫什么？ 刘海粟。 错了。 嗯， 刘海票。 不，这位什么学问？这个啊，刘海粟，沧海之一粟的那个粟吗？ 那个字念粟啊。 多新鲜呐！ 我念了好几年票了。 呵， 我以为这海票海票，这票哎都海了。感情这画家财迷。 这也不是谁财迷，整个半文盲，看见没？ 我就这方面差点。 你哪方面都差点。 行，您还接着说吧。 还有吴昌硕的品茗图，黄宾虹的川蜀蓟游图，齐白石的虾轴，张善子的群虎，普心鱼的十八罗汉，张大千的墨盒，徐悲鸿的奔马，有任伯年的宋探图，华岩的天山积雪图，任雄的富春山图，郎世宁的松县英译图，罗聘的墨葡萄图，李方英的蓝石图，郑板桥的墨竹图，高翔的扬州寂景图，金牛的佛像图，李仙的松鼠图，黄慎的舒适捧砚图，汪世慎的墨梅图，冷梅的乌桐双兔图，沈泉的松鼠双鹤图，有石涛的对菊图，八大山人的花鸟册，王建的长松仙馆图，王世敏的仙山楼阁图，刘山的花草扇面，陈洪寿的荷花鸳鸯图，李世达的三坨图，徐渭的黄甲图，仇英的玉洞仙园图，唐伯虎的王蜀公祭图，文征明的驱赶归舟图。 还有吗？ 有沈周的立世图，吴伟的灞桥风雪图，商喜的关羽秦将图，戴进的钟馗夜游图，刘俊的雪夜防浦图，倪瓒的幽洞寒松图，吴镇的渔夫图，王猛的西郊草堂图，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钱选的八花图，董其昌的西山松涛，赵孟俯的御马图，张茂的双鸳鸯图，林春的葡萄草丛图，李迪的鸡雏带刺图，杨无咎的四梅图，崔白的寒雀图，赵吉的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马和之的后赤壁赋图，马林的橘绿图，闵元璋的山水轴，张泽 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梁楷的《秋柳双鸭图》，李公麟的《林伟燕墓放图》，夏奎的《雪堂刻画图》，马远的《白蔷薇图》，李唐的《采薇图》，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卷》，郭熙的《潮湿平远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董源的《潇湘图》，周文矩的《重平会稽图》，顾闳中的《韩旭在夜宴图》，韩晃的《武内夫明的白马图》，周防的《直扇处女图》，展子贤的《游春图》，阎立本的《不年图》，还有临摹本的《杜凯之听心图》，洛神赋图》，《烈女之人图》，化身吴道子的《维摩吉祥山鬼图》。 嚯，您听听，我将来得财臣少不了啊！ 还有呢， 还有， 有古墨、宁晏、历代各书法家的碑帖真迹，宋班古书、战国竹简，还有翡翠琥珀、玛瑙、钻石、玉石、宝石、猫眼、珊瑚、碧玺、紫砂、夜明珠，有进贡来的古钟、八音盒、各大名窑的古瓷、唐三彩、历代古钱币、古化石、甲骨、青铜器，好几千个恐龙蛋呢！ 哇， 每个都比你脑袋大。 有这么比的吗？ 还有兵马俑、铜车马、龙驹凤辇，全副銮驾。 这要房子少了，可都放不下。 广房子900多间， 这是我爸爸私人展览馆，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 说了半天没我爸爸的事儿啊？ 我有你爸爸的事儿。 有他什么事儿啊？ 他在那儿负责。 我爸爸是院长。 你爸爸在传达室 看门的。 接下来请您欣赏河南坠子马前泼水，表演者薛维平、薛米娜，伴奏李燕、石俊平，指导教师曹元珠。 小子讲话你竟攀高， 怎戴？乌纱帽，刘建邦怎穿大红袍？马蜂腰怎系雪花雨？狗蹄子怎等叶家的粉底儿唱？也不是奶奶我小看你，你的那把斧头就穷疼了。今天修了我两拉刀， 我要不修呢？ 你要不修，奶奶我给你一顿切菜刀。 朱麦春闻听心好恼，我一来一往的写休条，上写白上多白上，岳父岳母二年招，秀嫩女儿并不为这绝大并连愁，只因为俺没有这个米面两分了。我打上绝母和手印，防备这个奸人偷饭了。我忙把休书写完毕，怒冲冲就往那个地上跑，叫一声贱人你试过去。家长往里找紧一条， 此时你走上前和忙见亲戚，你看他管吊又管穿的那么有巧啊，手里拿着绣书他朝外走啊。他是大叫一个就嫁了，恁要问嫁给了哪一个，嫁给那个石匠叫张石桥。 怕化了，我未曾讲话面带笑啊，叫一声娘子你听着，好的咱有四十亩，吃喝穿戴我紧着你挑。 这是你生来的好吃个嘴儿啊，光做好也不做闹，早晨起来老有病，上午就把那个饺子包，到了晚上他就干温面鸡蛋虾仁大炉子把面浇，半夜三更他睡不着觉，啪嚓起来直上锅倒上用他吱吱啦啦炸烫糕，吃了一个包喝了一个包，在那头就把石匠的叫醒闹，你个老鳖孙光水嫩娘的个自在叫，冲的你奶奶我光胀包，起来吧起来吧呀，你奶奶我咋咋呀， 时刻不到二年半呐，四十亩好地的事情了。 崔氏女大姐要了饭呐， 这个张世强手拉着一阵坏的宝票。 这一天正在大街来要饭，轰啦啦啦啦。端 做人一个威风凛凛，杀气高，头戴一顶乌纱帽， 身上穿的本是绑龙袍， 腰中系的本是雪花雨， 足下蹬的本是粉底儿朝。 此时你看把你眼睛的笑，哎呀呀呀呀，原来是卖钱他的重要。前面那一哨人马是谁来的？ 是谁呀？ 那是俺丈夫朱买臣做了官回来了。 那朱买臣他不是早把你休了，你嫁给我了吗？ 呸，谁嫁给你了？你说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啊，我到跟前跟丈夫这么一说，小心你的脑袋瓜就得搬家。 我走，我走，我走啊！ 张世将无奈，他就扬长走啊！哎哎，嗯嗯嗯嗯，哎哎哎哎。 我再说崔氏，这个女多娇傲。 前你是深渊之人？ 不是深渊之人。 你是告状之人？ 也不是告状之人。 你一不深渊，二不告状，拦着我的马头干起活事 呀？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不是你那妻崔氏吗？ 哦，崔氏，我不是早把你休了？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 嗨，丈夫，自从那年休了熬，我回到俺爹娘们苦苦熬，我一天三面上打工，哎，我是三天九比中了，这不是丈夫你搞得中啊，长眼的夫人我就做了。 朱买臣闻听一声冷笑，勾践人讲话也不害羞，你心思老爷我不知道，你嫁给那个石匠张石桥，跟人家过了没有二年半，四十亩刨地给吃尽了，想叫老爷我收下你，在马前活下了水一勺，勾践人收起来这勺水，张英的夫人你就做了，勾践人收不起来这勺水，你来看在马前难逃我的三尺刀吧，官府同仁快活水，在马前活下水一勺， 轻视枪。 好，听众朋友，第十一届金门曲会北方曲校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那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我们北京曲艺团的老艺术家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河南坠子》《寒英见娘》。 若是歇了，怎能与得起受苦的人和共产党？你若不歇，无辜天命赴刑场，就 胸膛啊！ 顺娘，捧把天莲说，好好好，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守着孝。韩英姑娘，这儿有纸有笔，快写吧，快叫赤卫队解除武装。韩某说，孩子，娘说你写，你写上皇军快回回，贺龙将军到，活捉彭霸天，把白飞船都消灭光啊！那老贼只气得连声嚷，把这个孤肥婆给我压下去，叫他见阎王。不要管娘，就便是